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但是我今天只会读11到24节，大家请听我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感谢主的话语。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石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失去与寻回。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特别好欢迎每一位呢来到当中的，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都有些新朋友，有些都来了几次的朋友，欢迎来到当中，也欢迎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呢，我们继续去敬拜上帝，我们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说话，让我们呢都一起可以有个祈祷，我们有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细味你的说话，以我们就知道你留下的说话是宝贵，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求主你让我们就是愿意被你去陶造，以我们更加似神你自己。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去思想的一段圣经就是关于是失去与寻回。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在这第一版里面应该是15章1至32节，路加福音15章1至32节，关于失去和寻回。当你想起失去和寻回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经验过？是吧？不见试过啦，找回试过没有？咁食得好諗啊！呢個大家都有嘅經驗，耶穌咧都講比喻嘅時候咧，都講呢個大家熟悉嘅經驗啊。不過咧，首先想介紹一首歌咧，唔知道你聽過呢首歌未啦？呢首歌咧，你試下睇下個歌詞講乜嘢？呢首歌咧個名字就叫做《啲嘢唔好揾》，聽過未啊？有啲後唔係啱啱原來中年嗰啲聽過，阿峰嗰啲聽過啊。咁啊，唔知道你聽過未啊？嚇，呢首歌話。跌咗嘢啊，試下唔好揾咁樣嘅喎，嚇！跌咗嘢啊，試下唔好掹，係咪？啊，跌咗嘢啊，試下唔好急，啊，跌咗嘢又試下唔好執啊！咁啊，唔知道你會唔會咁樣咧？當你跌咗嘢嘅時候，你會唔會唔揾唔掹又唔急又唔執？會唔會咁樣噶？通常都唔會啦，即係咁跌咗咪揾咯嚇，即係咁啊！但係呢度高低嘢最尾佢話咧，有個經驗，唔知你有冇試過就係後邊就話咧。跌咗嘢試下唔好揾，即係叫咩啊？係咁揾，搞到個人好敏之後咩啊？唔好揾，不妨試下等一等喎，等一等喎。你試過即係等一等之後揾翻喎。哇！大家好有共鳴喎。哦，真係嘅喎，唔知點解要咁樣嘅喎。哇！揾咗成段時間都揾唔到呵。所以你覺得值得今天我們先去想一想，我們有沒有試過就是這樣跌了東西立刻找回，有沒有試過跌了東西呢找多少都找不到，有沒有試過跌了東西之後找多少都找不到，但是找不到之後呢，沒多久那樣東西會走出來的，很有趣，沒有腳的但會走出來，就在你眼前，跟著你就說這裡我沒找過咯，是吧？真的是這樣的。我自己都有一個很 深刻的體會嚇。記得咧喺好多年前咧，曾經咧我都試過一個咁樣嘅經歷，就係、是、即係咧我唔見咗一抽鎖匙啊，就係、是、呢一抽鎖匙。啊，呢抽鎖匙咧就係、是、有我屋企嘅門匙啦嚇，咁亦都有應該有教會嘅鎖匙咁樣嘅。咁所以咧成抽咧就唔見咗，唔見咗喺邊度揾咧？咁咪喺屋企翻箱倒籠咁揾啦，揾台面啊，揾台底啊，揾床房間啊，揾廳啊，揾唔到，咁點咧？翻教會再揾嚇。咁、翻到教會裏邊咧，又抄下櫃桶啊，抄下櫃面啦、啊，因為我啲台面都比較混亂啲嘅。咁咪諗下會唔會喺嗰度揾完之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我就同我哋教會幹事講，我話我唔見咗條鎖匙喎，你有冇留意見到啊？佢話冇啊。我話你得閒你幫我留意一下啦，睇下會唔會喺唔知邊度教會學校，即係教會嘅範圍裏邊揾到啦嚇。結果咧都係揾咗幾日咧都揾唔到嚇、啊，即係就真係好失望、好沮喪，唉，都冇曬希望噶啦。結果過咗一個禮拜，有一日我即係完咗喺教會嘅工作，翻到屋企去到信箱諗住去攞信嘅時候，突然間聽到有把聲音同我講。你有冇唔见锁匙啊？哇！当我四围一睇嘅时候，周围不见一人。我心里边谂，唔通天父把声变咗把女人声？即系咧，接住咧，我又再次听到有把声音呼唤我，佢话：你有冇唔见锁匙啊？哇！我当时心里边都惊一惊，我几乎咧好似撒母耳咁样向天话说啊！仆人敬听，即系呢个咩声音呢？直接到咧，即系我抬一抬头，见到咧，原来咧喺我哋个信箱隔篱咧，其实系有间屋嘅。咁间屋嘅，即系个信箱黐住嗰间屋嘅埲墙。原来咧喺嗰间屋里边咧，有个婆婆咧就喺个佢个即系埲墙个铁栏度咧，就望翻落嚟个信箱个位，跟住咧佢就话：你有冇唔见锁匙啊？咁样。咁我当时心谂，我边有唔见锁匙啊？因为我已经忘记咗呢件事，冇唔见锁匙。咁啊，结果个婆婆就话指住佢嗰埲墙里边咧，有佢有啲铁栏嗰啲雪嗰啲铁枝咧。咁佢哋咧原来挂住咗一抽锁匙。佢话呢抽锁匙，你有冇唔见啊？佢就咁同我讲，我望一望，就系呢一抽锁匙。就唔知點解就跌咗喺唔知邊一度，竟然掛咗喺屋企村口嘅信箱裏邊嘅呢一個位置。哇！當時嗰種感覺就真係佢自己走翻出嚟一樣。當時我心裏邊當然講感謝主啊，因為真係我自己揾咗好耐都揾唔翻嚇。嗰份失而復得嘅快樂就係因為唔單止你揾到嗰樣嘢，而係你覺得嗰個經歷裏邊你有一種超乎你想象嘅嗰種嘅感受出咗嚟。嗰份嘅快乐，你仲记唔记得呢？啊，今天嘅圣经里面咧，都系耶稣讲紧呢一个好重要嘅经历体会，就系失而复得。啊，不过失而复得嘅经验里面又点样去？耶稣点样去讲呢？就藉着今日咧，佢用咗一个嘅比喻，就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至到三十二节咧，佢咧用咗一个咁嘅方式去表达。咁首先让我哋咧去了解一下嗰段圣经嘅背景系点讲咧？上一次在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去读的圣经就是来自16章一至到14节，就讲到今世之子。今世之子里面我们说是可以讲耶稣最难解释的一段圣经。我上次呢，我尝试用了我自己理解了整段圣经之后一个的讲法，当然可以有些人有少少不同的，但我理解了其中的方法，为什么理解上次16章的比喻。而今天这段圣经就是来自15章。Okay？同樣咧，喺耶穌講咁多個比喻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比喻，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比喻。當你睇到落去細味到裏邊嘅內容，你好明白，好震撼，亦都係一個好感動人嘅比喻，亦都係一個能夠認識天父嘅愛嘅比喻。呢段比喻裏邊一開始係點講咧？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穌講接下落嚟嘅比喻嘅時候，一開始就話衰。众税吏和罪人就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说，正正好就讲出 啊，跟住落嚟讲耶稣比喻嘅时候，系有一个嘅背景，个背景就系耶稣同一班嘅罪人，同一班嘅税吏，一班收税嘅人、收税嘅官，吓、啊、一齐食饭，吓、啊、即系而呢班人咧，亦都挨近贴近耶稣去听佢讲说话。而喺个过程里边咧，就有班人咧由而我咧好多嘅议论，好多嘅评语，就系、是、嚟自法利赛人同埋文士。点解会咁样呢？咁最主要嘅理由就系因为耶稣系一个好出名嘅夫子，一位嘅老师，而且咧佢吓佢喺佢传道嘅几年里边，佢好显明咗咧，佢系好熟圣经，好熟咧圣经里边嘅教训，甚至乎咧即系撇除佢同法利赛人嗰种嘅对立嘅时候咧，某程度上耶稣咧就好似一个义人一样。佢嘅行事，佢嘅讲嘢都系好有权柄，可以从神而嚟嘅。所以你嚟谂下，一个咁即系咁有名气、咁有地位吓、啊，甚至乎一个义人嘅人，佢竟然从同一啲咩人生活咧？同一啲嘅罪人。罪人同义人咧，佢哋分得好开嘅吓、啊，即系我系好属神嘅呢啲罪人啊，啲税吏咧，啲官咧就好远离上帝嘅。所以咧，佢哋觉得耶稣唔应该同呢啲咁样嘅人咧系交往，甚至乎咧系咩咧吓接待佢哋，同埋一同佢哋一齐食饭。如果你记得，我都同大家讲过，即系对于犹太人嚟讲咧，一齐食饭咧系一件唔简单嘅事，唯有当你系好朋友，或者同你咧系有关系吓好亲密咧，先会同你一齐食饭。所以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呢啲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咧就好多嘅怨言啊、投诉啊、评语啊，就话咧耶稣竟然同佢哋接待佢哋，同埋同佢哋食饭。其实呢班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咧，有一个嘅潜台词就系咩咧？就系、是、耶稣你有冇问题噶？耶稣你系咪有病啊？耶稣你系咪傻咗啊？你竟然唔顾自己嘅身份同佢哋一齐？呢、这个就系嗰个嘅潜台词啦。所以当有人咁样去认为耶稣，你系咪傻咗啊？你系咪有病啊？你系咪即系乱咁谂嘢啊？嘅时候，耶稣就讲咗以下嘅比喻，去话俾呢班嘅人听，其实佢谂紧啲咩咧？所以接下落嚟咧，就耶稣就讲比喻啦。而呢个比喻里边咧，好特别嘅就系耶稣咧系用咗叫一炮三响嘅方式吓，系讲咗三个嘅比喻嘅，讲咗三个比喻，包括咧第三至到第七节。第十八至到第十节，同埋十一至到三十二节，吓呢三个比喻咧，可以叫做一炮比一炮更响，吓一炮咧比一炮咧更有味道。所以咧，好希望咧今日藉着呢啲时间里边咧，帮大家去试下尝试去尽我能力去俾大家去深入下感受下嗰种一炮比一炮，一个比喻比一个更有更到肉啊，更作出挑战。俾我哋更加明白耶稣点解会同呢班人一齐去食饭，就系咁样样啦。咁啊喺圣经里边咧，尝试用咗几个唔同嘅描述吓，包括咗咧其中一种嘅描述就系呢三个比喻叫失羊、失钱同埋失义吓，唔见咗三样唔同嘅嘢。另外一种嘅讲法就系话咧吓，呢三个比喻就系一个良牧、一个好嘅牧人、一个好嘅妇人。一个好的父亲。那试下大家一阵读完这个比喻之后，想一想究竟哪一个的标题是更加贴近这段圣经所讲的东西呢？我们试下去看看第一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一开始怎么说呢？十五章第四至到第七节的。我想邀请大家去跟我读第四节，是吧？跟我读第四节，好，开始。是啦。就是这样了，这个比喻就是很简单，就讲一个问题，就是失去。失去什么呢？就是讲有一个的人，就是他失去了一百只羊里面，他失去了一只。他这里说他会不会就是这样去摆低了99只在旷野里面，而去找那一只羊呢？直至到找到呢？结果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在第五节就说找到了，他就是说有做这件事了。结果他就欢欢喜喜共在肩上回到家里面，甚至乎请朋友邻舍来到他家里面，跟朋友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个就是那个的比喻。事实上你知道这个比喻讲到有一 八隻羊唔見咗一隻，而係去揾咧呢件事咧，唔單止喺呢個路加福音裏邊有記述，其實喺馬太福音都有講過呢一個嘅比喻，一百隻唔見一隻。我唔知道你對於你嚟講，你如果你係牧羊人，你會唔會咁樣做嘅咧？嚇，一百隻羊你唔見咗一隻，抌低嗰九十九隻去揾嗰只，會唔會啊？係咯，係咯，所以。啊、所以 Mark 醒目啦、啊、即係所以 Mark 應該都係好醒目，佢話傻噶，係嘛係嘛？其實同民事法例錯人同俾耶穌嘅評價一樣，傻噶，同呢班人一齊。而家就係話你有九十九隻羊唔理，淨係去揾嗰只抌咗喺曠野，傻噶，真係喎、哦！這個都係一個真實嘅一個狀況，因為我哋好容易用一個方式去比較，就係點樣呢？你諗下。一百隻这个图一百不见了一隻，即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首先第一不见了是什么，就是一隻它的动物，一隻它的动物，而且这个动物是什么呢？只是占百分之一隻，百分之一，其实呢即相对来说，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呢，都是很少的，是吧？即正所谓都是跌了面那阵，是吧？即係好濕濕碎嘅啫，嚇！不過咧，呢度正正好就係講緊就係，但係呢個人咧，佢竟然咧就抌低九十九隻去揾呢一隻喎？點解咧？如果你睇翻聖經裏邊嘅講法，就會明白就係、是，如果喺約翰福音裏邊就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如果佢係僱工，佢係打工咧，佢就唔會揾噶啦，因為打工咧最多話俾老細聽咧就係咩咧？呢只羊咧就俾人擔咗嚇，即係俾人狼咬咗，咁啊向老細匯報。啊，約翰福音就係咁講，第十章。啊，但係咧，約翰福音亦都話咧，就係咩人會咁樣去擺低九廿嗰隻羊去揾咧？就係嗰個羊嘅主人。佢話聖經裏邊話咧，就係好牧人咧，就點啊？會為羊捨命。所以好，如果一個好嘅牧人，一個羊嘅主人咧，會好珍惜咧佢呢一百隻羊，佢就會願意咧擺低。而且呢個亦都係喺當時裏邊咧。都会常见的一个状况来的，所以耶稣就问你估会不会有个人会这样做呢？其实呢，当时他们的生活圈里面呢，他们都很明白真的会有人这样做，虽然呢我们觉得即今天的角度哇傻的吗，但是呢其实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一百只羊里面的一只都是重要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处境的话，你就会明白当这个主人啊，这个羊的主人，这个牧羊人去找回这只羊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欢喜快乐的。圣经里面就去描述，就是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抬在那个杠在那个肩上，回到去做什么？还请朋友邻舍来跟他们一同欢喜，即是一起什么？一起开 party。 不过当然我要补充一句，就是什么呢？那个 主人呢就不是劏着羊来开 party，如果唔系就即系捉翻只羊，跟住就开攞只汤羊食开 party， 咁咪唔系好正常啊？咁但系真系搞一个 party， 好开心嘅，好欢喜快乐嘅。原来咧，当时咧真系会咁样样。所以咧，你谂下啊，如果你明白代入少少，你就知道系好重要嘅。原来一百只里边嘅一只咧都系重要嘅。所以咧呢条圣经嘅话咧喺后边就补充咩啊？就话。耶稣给这班人的回应就是什么呢？讲完个比喻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什么？他这里就讲到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都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正正好就是讲出原来有一个的罪人在这一百个人之中的话，如果这个罪人能够被找回的话，都是天上面天父都是很欢喜快乐的。这个就是耶稣第一个讲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牧羊人的一个的处境，大家都明白第一个了，就是 找到这一只羊、okay? 好了，跟着呢我再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什么呢？就是讲一个不见了钱了。我又请大家读一下第八节。好，开始。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塊，岂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嗎？嗱，頭先咁樣，我哋都覺得哇，都係傻傻地擺低99隻羊唔理。阿基，今次咧，今次點啊？呢個富人喺屋企裏邊打掃緊嘅時候，唔知點樣整跌咗一個錢嚇，一個嘅一塊嘅錢幣嚇，同頭先嗰個比喻有啲咩唔同啊？或者咩相似啊？今次咧就唔單止係嗰只動物啦嚇，嗰即係嗰只動物，而且今次係咩啊？係佢擁有嘅嗰啲係錢財嚇，更加具體見到咧，嗰啲係錢財，而且今次唔見咗幾多啊？十分一。十個嘅銀錢嚇，十個錢幣，每一個錢幣值幾多咧？成日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噶啦，呢個就係一個德拿利，一個德拿利嘅錢係幾多啊？即係一日嘅人工嚇，大約一日嘅人工啦。咁你諗下啦，你又諗一諗，如果你屋有你有嘅你嘅人工，即係如果呢度十日嘅人工就係你嘅財富，而家你跌咗一個，跌咗一個，你穩唔穩？你揾唔揾？點解你揾？係因為我有時見到街裏邊咧，啲人跌咗啲一毫子啊、一仙啊嗰啲唔會執嘅喺街度。你喺地下唔會踎低身執嘅喎。但係呢個咧，你會執喎，係嘛？點解咧？嚇，因為咩？一日嘅工資喎，而且係十分之一喎，甚至乎你可以想像呢個係咩啊？这个是那个女人，可能这个女人甚至乎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她可能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穷寡妇。这个小钱对她来说呢，是生活所需，是何等的重要，可能是养生的。所以你想想，去到这个位置，你想想她这样找，傻不傻呢？今次你说不说她傻？今次就不傻了，是吧？在家嘛，那死问，问，问诶、哎，你屋企有夹万啫，我哋屋企冇嘛，系咪？啊，证明你系富有人家。OK， 吓、啊，即系咁样、啊，即系谂下一日嘅人工，如果你有得成个身家得十日嘅人工，呢个系一笔大数目嚟噶，十分之一系好紧要噶，所以点啊？你会尽力去揾，尽力去揾。我哋开始觉得呢件系咪一件傻事啊？開始覺得不是傻事了，開始覺得很合理了。如果是這樣的話，耶穌就說什麼呢？耶穌就說什麼？如果一個罪人的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其實都是這樣值得歡喜，是很合情合理的，很合情合理的。一百個裡面有一個不見了，你找得回，開始你都覺得好像不值得了，不過原来你发现找回其实很开心的时候，如果你有十分之一不见了，你又找回，你是不是其实应该很开心？那一个失落的罪人，原来在天上那些使者、天使、天君都要为这件事欢喜快乐。哇，几咁紧要、啊、你发现越来越入肉、啊、那些东西。所以跟着耶稣讲第三个比喻，你试试感受一下去唔去到你要明白嗰个位咧？第三个比喻里边就系头先啱啱我哋主席帮我哋读嘅经文里边特别讲到就系、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开始，一开始话耶稣就讲再讲第三个比喻，我哋更加让我哋明白嘅比喻就系讲嘅话，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呢、这个人有两个嘅仔，其中特别呢个仔出现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咩咧？就系佢拣咗离家出走。咁用咗呢幅嘅图，呢幅画，呢幅画咧，唔知大家认唔认识啦？啊，呢幅画咧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好出名嘅画家，叫做伦纳朗啊吓，伦纳朗，不过呢个系个译音嚟咋吓，所画嘅一个大约十七世纪嘅一幅名作啊。呢幅名作咧系就描述咧《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吓呢一个比喻嘅啊。呢幅画咧已经系摆咗喺即系。俄羅斯嘅一個嘅展覽裏邊咧嚇，一路保存住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就係、是、好似咁樣樣，就關於一個嘅父親同埋一個兒子嘅一幅圖畫。 当我们要去再想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试试尝试去看看这个比喻有什么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白那个状况。之前不见了是一些物品，是一些动物，接着再之后不见的是一些钱。我们很重要，我们经常都紧张钱了。但现在不见了是什么？是个仔，是一个人来的。之前是不见了1%，即那个好牧人都很紧张了。之前不见了1/10那个妇女，那个妇人都很紧张了。咁而家唔见咗个仔，系咪应该好紧张？系咪应该紧张？所以我哋试下细味下呢个比喻里边，所我哋所睇到图画，我就系想问三个嘅问题。三个问题就系问系咪失去咧？我哋一话今日嘅讲道题目叫失去与寻回啊嘛。我哋问呢个比喻里边系咪失去咧？呢个比喻系咪寻回咧？呢个比喻究竟而家去到？几多分之几呢？三个问题，我试下逐个问题去思考一下。这里讲到就是，究竟个父亲是不是失去了他的儿子呢？因为刚才我们知道第一个的比喻的时候，那个牧羊人是什么？由他去管理自己的100只羊，那只羊不见了，是不是个牧羊人的责任？一定是个牧羊人看不住啊，是不是？是个牧羊人的责任令到这羊走失了，是个牧羊人做错的，即或者不小心的。那那些钱为什么会无端一个女人有10个币，为什么会碌了不知道床底定哪一度呢？那因为打扫的时候他整到地嘛，又是他嘛，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失去呢是他自己弄失的，是他整不见的。但是今次现在这个仔，这个小儿子，这个细仔，不是屋企，是不是他爸仔不见的呢？不是那个爸令到他失去，而是什么？因为这个仔是一个人来的，这个是一个人的话，他有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他可以做自己自由的决定。那个爸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过那个仔可以离开这个家。你睇唔睇会到？有阵时我哋都系咁样噶，做父母吓，即系有阵时自己冇做错啲咩，不过可能有阵时咧都会有啲咁嘅情况，个仔女可能唔同你一齐住，或者可能离开，或者可能唔知发生咩事。我哋一阵间再试下。但系呢段圣经话俾我听，呢个仔点解要离开咧？绝对唔系因为阿爸嘅错，而系因为咩咧？因为呢度一开始佢就话个仔同阿爸讲咩啊？父亲，请你把我应得嘅家业分俾我。因为个仔就觉得，阿爸好有钱，我作为你个仔，我应该分到你死后嘅家产。而呢个比喻嘅特别嘅地方就系、是，通常就系咩啊？就系、是、死咗之后先至分家产。而分嘅方式就系咩咧？大仔分两份，细仔分一份。而家竟然阿爸未死，阿爸你分定俾我先啦，代表咗咩啊？呢、这个仔咧都有啲忤逆啦。你而家分我应得嗰份。即是三分之一的份家产分了给我先。为什么这个仔会这样呢？刚才说不是个爸做错，为什么呢？在圣经的第30节有讲，就是什么？因为原来这个仔跟一个娼妓走在一起，于是这个仔就跟他的娼妓就吞进他的产业。在第30节就讲了这个秘密出来。原来个仔就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个娼妓就带，就希望就拿了钱，就要他爸爸交晒啲钱出嚟，于是个仔攞晒啲钱之后点啊？就走佬咯，就走佬啦。仲而且系咩啊？去远啲嘅地方。圣经话咩啊？呢个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嘅都收拾起嚟，一毫子都唔会留低，系佢嘅纳晒走，去远方，有几远去几远，唔好再同呢个阿爸有任何嘅关系。结果咧？就出事啦，系咪？咁你同呢个女人一齐嘅时候，即系佢都可能谋住你啲家产嘅，系咪？咁结果点啊？总之一路使钱、使钱、使钱，最尾系咩啊？使晒所有嘅钱，浪费之财，任意放荡，最尾啊，耗尽咗一切，就穷苦起嚟。穷苦起嚟嘅时候，佢宁愿拣咩咧？就去投靠嗰度地方嘅一个人。 宁愿拣咩咧？去嗰度田里边去放猪。佢宁愿拣咩咧？佢宁愿拣咧食猪所食嘅猪肾。弟兄姊妹，你睇唔体会到嗰个状况？不是阿爸爸令到这件事发生，而是个仔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他选了一条自己的路，他选了一个自甘堕落的想法。就是这样离家出走，远走他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离家出走很乖的、哎哦、你试过你很乖女的，为什么你试啊哎呀，是啊，试不试过离家出走呢？ 我自己也没试过啦，咁我阿哥都试过的。我阿哥呢，即係细细个嘅时候呢，即係都试过。咁当然因为屋企闹交啦。闹交嘅时候就咩呀？发脾气囉。咁一来即係阿妈就即係又讲啲说话啲走啊。跟住通常啲阿仔讲咩呀？走咪走。就係咁样啦，顶一顶嘴之后咩呀？就离家出走。是啊，原来我们都会发生这些事，离开了父母的地方走了出去。这种的失去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就是跌了执返跌了执返，不是这样的。而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去到这个位置就告诉我听，原来有些的失去不是跌了就执得返。这种的失去是那个那样东西，失去那样东西自己选离开。我记得那时候即有个离家出走，当然不是离家离了很久，小孩子的东西不会很久，但是当他离开了的时候，即作为母亲的怎样，就在家经常夹着回来尾，经常夹着回来尾，然后有时候还切菜呢，切到手指咯，你体会吗？你体会那种的心情，那种状况吗？这个的小儿子远走他方的时候，爸爸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问你，这个爸爸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这段圣经告诉我，就是原来当我们讲失去的时候，失去又不是你控制令到他失去，但他就是失去了。但是寻回呢？找回呢？是不是你说找就找得回？你想象一下，如果刚才我的情况就是，如果我妈在街里面找回我哥的时候，捉他回去，你估我哥肯不肯回去？大家都明白了，失零头了，你刚刚讲到出来，我立刻回去，我是啊，没了面子，傻仔啊，不会啦，是啊，如果我带着财产，拿了你三分一财产，远走他方，我现在回来啊，我不是很没面子？我不是好软？我不是衰在哥面前？所以呢，你会知道绝不容易。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爸怎样寻回这个儿子呢？答案就是他没办法寻回。或者这样说，那个寻回的方式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唯有等待个仔回来。你听得明白那个意思吗？找回的方式就是等在这里，等他就是找回的方式啊！你听得明白我？你一路要找回去的时候，就要在那等。所以圣经第二十节就说什么呢？当他的仔醒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第二十节说，于是起来要回去他爸那里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跟他亲嘴。讲什么？其实个父亲日日都站在门口望紧好远的路程，翻嚟未啊？翻嚟未啊？日日都望，等咗好耐，终于见到个影啦！好远好远，应该系佢啦，就跑去揾佢。个心里边荡漾住，哇，充满慈心。见到佢咩啊？揽头揽颈，抢住佢翻嚟，唔俾佢走，锡下佢，表示嘅嗰份嘅爱。但系你要留意，这个阿爸所做的事，一切都是在那个仔第十七节醒悟过来的时候。醒悟过来的时候， 即是说一个父亲要寻回这个仔的时候，唯有就是当这个仔能够醒悟的时候，他愿意回来的时候，爸爸才能够寻得回，就不是那只羊的处境，就不是那个钱那个银币的处境，是一个活生生人的处境。所以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寻回的经历是一个什么思考呢？是一个什么？有一种爱叫做等待的爱。原来你不见了的时候，那个过程很心急，想去回来想去回来的时候，但你知道你做不到什么，你是做不到什么，但要等他醒悟过来那一刻，他有醒觉的时候，你就很迎接他那一刻，那种的爱是很辛苦的，但是那种的爱是很伟大的，因为这种叫等待的爱。圣经里面常常都讲到一种等待的爱，在雅歌里面都讲到这种等待的爱，这种呢在雅歌书里面讲到一种男女之间那种情爱的时候，都有强调几次这种的爱。是怎么讲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者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说什么呢？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女子就叫舒拉密女，她一直跟她的情人在相恋与即很近和很远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特别在古代来说不容易即刻可以天天都见面，天天走去拍拖，不是那种的情，而是有时候要等对方主动一点。舒拉密女就说我要等待，等待这种爱情，不要惊动她，等她情愿。这种就是一种等待的爱，等到对方愿意开你向你展露那份的接纳，那份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是这样，父亲与儿子，这个儿子之间的爱都是这样，天父和我们的爱都是这样，天父和我们一班的罪人的爱都是这样。所以父亲的心声都是这样，这位的父亲我相信他每一天都会唱着一首的歌，你知不知道什么歌？是的，哇，厉害，谁唱的？Alex，好厉害，这个年代，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吧？真的很想告诉我的儿子，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等你回来？我打开双手预备你回来，你知不知道？事实上，今天我们最能够感受到一位父亲的爱就是这样。特别我们很多时候父亲都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角色都是跟阿妈有点不同的，子女什么都跟阿妈说的，但是子女就不是每次都跟阿爸说的，好像差点差点，但其实呢阿爸很伟大的。哎，我在说我自己我都在说很多的阿爸，不过呢很多时候仔女不明白，不过呢正正好就很多时候父亲就是这种样的爱。我想起呢一个人不知道你懂不懂，即是我都体会到那种等待的爱。知不知道哪个叫天宇？大家没知不知道这个天宇这个人？不知道吧，不要紧，因为都是香我是香港资料找的。天瑜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非常得意，她在三岁的时候，因为家发现了她身体有些问题，是需要做一个手术。当她决定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去到政府的公立医院里面去安排去做一个手术。而在做手术的过程里面，就因为突然间在做手术的过程里面，当时的医生啊，那些的即麻醉师等才发现原来呢这个小女孩呢是需要一些特别的血。所以特别血的时候，跟着他们没有即时用了一些他们特权的方法去处理，而呢用一些正常很缓慢的程序，结果呢要等了四十几分钟才有他需要的血来到。结果因为已经手术开始了，结果呢就因为这个输血延迟， 以至到这个小女孩天宇就成为了植物人。就是这样，天宇成为了植物人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个植物人就唯有在医院里面继续留医，被医院去好好去观察，同埋去睇点样去支援佢。就系咁样，呢个嘅小女孩就系入咗院。呢件事发生喺2020年。你谂下，2020年系咩状况啊？香港 ，COVID， 一个 COVID 嘅情况，一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就咩啊？当时系可唔可以轻易去医院探病啊？唔可以。所以嗰个时候，即系嗰个父母，即系里边咧就好大嘅挣扎，就系、是。不是他们做错事，而是就是这样医疗的失误，令到他的女儿就在医院里面，在这里只是给医护人员去照顾，他们想望下他都不是那么容易，更加不要说入去陪他。就是这样，这个小女孩在医院里面一直在留在这里。他们父母只是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有一天接了天宇回家。在个过程里面，父母等下一年，等下一年，直至到大约两年多后，两年多后之后，即系经历咗好多嘅漫长嘅等待，包括咗疫情啦，包括后来即系本来应该入得翻得嚟嘅时候，跟住天宇咧又话患咗肺炎啦，跟住之后咧又有疫情咧，又再复发，跟住又本来翻嚟嘅日子，跟住又遇上打风啊，好多好多嘅嘢，佢哋一直都好期待等待住天宇翻嚟。而他们父母为了能够迎接天宇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呢？将他的屋重新布置。那个布置就是什么呢？摆满了天宇很喜欢的一些玩具，一些公仔，一些欢迎天宇回来的一些横额。他说很想告诉天宇，就是我们一家人等待你回来，而这个回来其实只是回来四日三夜，之后要再回医院里面。我自己想起他们的画面，觉得很感动，因为父母就是这种的爱咯。你做不到什么事，不过你只是想等他回来见他一面，让他见到家很欢迎他，你就感动。这份岂不是就是天父那份的爱吗？所以你见得到这个父亲，当他的仔竟然能够悔改，能够愿意回来的时候，他阿爸兴奋到不得了，不知道不单止头先门口接他那种状况，而且是什么？他还叫他的仆人什么？将最上好的袍给他穿上。因为这个仔已经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整身污糟邋遢，身上可能很多猪哨猪的臭味。这个爸爸说什么？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脱去这件污糟的衣服，穿上一件新的衣服。是这个爸爸，这个有钱的爸爸，他预备的衣服，戴上那个戒指，那个戒指代表了那个家族里面那种的权柄，而且为他穿脚上穿上鞋，不再一样的身份，而且用什么？将那些牛犊牵来宰杀，为的就是什么？欢喜快乐，为了就欢喜快乐，因为这个仔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其实这个仔远走他方，其实好像死了一样，你不会再有他的音讯。但是今天他回来，就好像复活一样，回来的时候失而又得，而那种得绝对不是靠自己，而是他愿意接纳，他愿意醒觉这个爸爸等着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回这个儿子。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欢喜快乐啊？比起不见了一样更欢喜，比不见了那个银钱更欢喜。耶稣就告诉你们，今天耶稣能够接待这些罪人，这些税吏，这些收税官，是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这班人竟然愿意亲近耶稣，他们醒觉到自己的罪，他们醒觉到自己和神的关系的疏离，他们醒觉到他们需要回到天父，回到神的身边。那你想想，天父怎会不开心呢？天父怎会不开心呢？而且 而且我哋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第三个问题就系咩啊？究竟成个过程里边，佢唔见咗嘅系二分之一定系一咧？你哋觉得二分之一嘅举手？二分之一，一 ，OK。觉得二，你觉得系咩？二分一，觉得一嘅啊 ，OK。觉得几多一？系啦，究竟二分之一同埋一咧？嗱，咁啊要视乎你点去理解啦。即系如果对我嚟讲吓，一百只羊，我就分唔到边只打边只噶啦。十个银仔，个个银都一样嘅，但系仔女咧，个个都唔同，个个都系独特嘅，系咪啊？你唔会话，我有两个仔女，死咗一个冇所谓啦，我仲有一个嘛，因为系嘛，唔会咁样噶嘛。因为个个都好特别嘅，个个凑大佢咧都唔同嘅，个个性格都唔一样嘅，每一个都系独特，所以佢哋系唯一嘅。佢哋喺爸爸嘅眼里边，佢哋系独一嘅。所以如果你问我今次呢个比喻里面带出嚟咩啊？如果你失去咗你唯一嘅话，你会好痛嘅。但如果你能够失去咗之后揾翻唯一嘅话，你会好兴奋噶。而每一个罪人喺上帝眼里边都系独特唯一嘅。弟兄姊妹，谂一望一望，谂一谂你自己，望一望你隔篱嗰个，原来喺天父眼里面个个都系独特噶，系咪啊？唔一样噶，唔系倒模啊，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啤我哋出嚟就简单啦，系咪？啤一百个咁样。不是啊，个个都不同啊，眼耳口鼻都不同，性格都不同，是吗？那个特质都不同。但是上帝就等待每一个不同特质的都回应上帝的爱回来。你明白为什么上帝这么兴奋？上帝见到我们能够回来是多么兴奋，因为我们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所以你当你明白的话，你就知道耶稣讲这个一炮三响的比喻，就是说将我们越来由远拉到近，由觉得很远的那些动物去到一些我们很关心的钱，甚至乎对于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欢喜快乐，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跟罪人一起，因为这些人是被沉悔的。那种沉悔不是靠耶稣的神的大能，当然在他身上，耶稣当然拣选他，不过人回不回应呢，就要等交给他决定。如果人愿意回应上帝的话，上帝兴奋快乐。所以我们昨天很开心，我们出去派单张，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就被人知道有这个福音临到，最后人不人回应他自己能不能够醒悟，不过我们让这个福音临到他当中，给机会他知道有一位天父张开双手，愿意拥抱每一个人去到上帝的怀里面。在有一位的作者叫做奥伯格，奥伯格里面他这样去写一段的对话，我们试试又细味一下这段对话讲什么。他说你问上帝爱你有多少呢？上帝有多少爱你呢？他说就算全部人都说你是一个怪人，但是上帝仍然叫你可爱的人。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明天太阳还是要为你去上班。就算满天美丽的星星可以许愿，但是上帝宁愿来数算你的头发。就算你只是一个傻瓜，在你的履历表里面你可以写这个的项目，就是什么？我是上帝所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宝贵的，正不正？正啊，真的很正。所以呢，我们要学什么？ 学这帮人碎利和什么罪人一样，什么挨近耶稣啊，要挨近我们宝贵的主啊，因为耶稣爱你，他看你为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真系噶。当你谂到你自己独一无二，喺上帝眼里面咁独一无二嘅时候，你系宝贵。 你不需要跟別人去比較，為什麼他好像不同一點，他好像侍奉多一點，還是怎樣，生活好一點，還是，不是啊，你只是看自己在上帝眼裡面是獨一無二的。如果當你不懂得這樣去看自己在上帝眼裡面獨一無二，而是跟別人比較的話，你人生就會失誤的了，你人生就會失去了個焦點的了。弟兄姊妹，你就会失去那份本来活在上帝里面那份的快乐。刚才有幅名画大家见过啦，不好意思，刚才我未俾晒大家看那幅名画。那幅名画是怎样的呢？看一看咯。其实整幅名画是这样的，左边就是讲那个父亲见到个仔回来的时候，揽住他，锡住他，帮他换上新衫，换上新鞋，戴埋戒指嘛，好欢迎他的。但是刚才我们时间关系未能够读到的后面那段圣经就讲，他的大仔终于回来了，收了工。他大仔收了工回来的时候，见到阿爸欢迎个仔，欢迎个细仔，又揽又锡又咩，又汤牛，又招呼亲朋戚友来庆祝啊。个大仔抵唔抵得啊？唔抵得啦，系咪？好多人都咁噶，唔抵得哦。唔抵得，跟住点啊？嬲爆爆咁走出屋企出边，跟住个阿爸咧就出去氹佢。你知唔知道啊？你呢个细佬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噶，好宝贵噶。唉，我啲财产咪将来死咗咪分俾你。但佢就系唔抵得个细佬，翻嚟仲可以有得食有得住。所以呢幅画成个画里边咧，右边嗰边咧就系讲紧嗰个大儿子嘅呢幅名画，就系咁样个图画，一边显出嗰种爱，另外一边显出嗰种嘅恨或者嫉妒。呢个大儿子系边个咧？呢个大儿子系边个咧？呢个大儿子喺比喻里边，当然就系嗰个大儿子啦。但系如果在听比喻那班人里面，哪一个是大儿子啊？就是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都一早已经愿意跟随神，愿意听上帝的律法，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妒忌那些罪人和罪人。当他妒忌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在上帝的爱里面，但他享受不到快乐。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些大儿子那种状况，要跟人比较，以致到我们失去了本来就在上帝里面的快乐。反而我们就好像爸爸这样，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我们欢喜快乐。愿意我们都愿意有份这样的心，就是让更加多人能够在耶稣里面，能够回到教会里面认识神，我们为他们欢喜快乐。在即网上有一个这样的寻人启示，就是讲什么，就是原来呢在香港一间岭南大学里面呢，都特登连一个这样的寻人启示。原来呢不知不觉有很多人呢原来都失落了。我们需要寻找他们回来。或许寻找的结果不是你想的，因为正如刚才讲，我们需要等待的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是我们愿意寻找但卻等候。特別有時我們做父母的，我們的子女有時不太生性，不太聽話，總是令我們很心煩。我們努力尋找，但我們卻等候他成長。我們給他應該有的愛，但他怎樣走仍然在他自己的抉擇裡面。不過我們張開雙手，隨時歡迎他沮喪失敗的時候回到來，讓他知道回到家裡面有一份的愛，让他知道回到神的里面有一份的爱。这三个比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就是爱。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去明白，原来你是一个很有爱的神，你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真的是我们的爸爸，看出我们每一个儿子的软弱，看出我们每一个儿子都曾经成为浪子，我们曾经都放荡不羁，我们曾经都离家出走，离开天父你的怀里面。是啊，我们真的会这样， 我們可能很小時曾經聽過福音，但有時候我們就走遠了，很久沒有回教會，很久沒有祈禱，很久沒有親近上帝，我們就不知不覺成為浪子。主，求你去真呼喚我們，能夠再一次體認到上帝你這份的愛，也都幫助我們。我們已經回到教會很久的，求你讓我們都不會因為我們回得久，以致我們不知不覺開始產生一些嫉妒，一些不正確的眼光，以致我們不能夠感受到上帝你一直愛我們，幫助我們在神家裡面每一個都能夠享受到天父那份的愛。願主你就這樣幫助我們，聽我們祈禱，奉耶穌名字以求，阿門。 福音能夠去跟更多人分享，特別我們在我們一個是真的我們大家都是外邦人的時候，我們更加要跟我們身邊很多的外邦人，可能我們的同胞，可能這裡的街坊等等，去分享這個福音。求主你真的去讓我們去好好去效法主你，主求你就這樣去幫助我們，讓我們的三腳步你都有主你自己保守，我們滿有平安。我們就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名字而求，阿門。好，我們就到這裡了。 作為神的兒女，你見到有人有需要，你不要問你認不認識他，你問他行不行，你可以的話你就要幫他。所以哪一個是落在那個鄰舍到強盜手中的鄰舍呢？是不是你呢？如果你是一個這樣的人，你就是這樣的人。挑戰律法先。第二个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律法师怎样回答耶稣呢？你想想耶稣问的问题就是，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强盗手中的邻舍吗？那你正常你会怎么答？你得三个可能的答案。哪三个可能的答案？第一，祭司咯。祭司看到他不理他，其实是给机会他自己学习自己求生的嘛。是吗？可能是，那你说祭司哦。你可能说利未啦，你可能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啦，是吗？正常的答案就是答这三个而已，问你三个哪一个嘛。但是律法师答什么？是怜悯他那个。你听不听明这个答案是没有讲，没有回应那个答案啊？听得明吗？因为正常说啊，哪个哪个哪个，但是说不是，有怜悯他那个咯。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回答耶稣的答案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是他看不起的人。这个是他认为是一些爱，即是不顺种的人，信仰又不纯正的人。耶稣，这个律法师不想这样去答耶稣，他唯有就是答什么呢？是怜悯他那个。是怜悯他那个，去避开那个问题。所以你要问，那律法师最后你想象一下，他能不能够照耶稣的吩咐去照样行呢？你猜得不得呢？你听完律法师的答案，耶稣说你照样行就得了。刚才一直都说你爱神爱人，你照样行就得了。前面说，后面最后耶稣的结论都是说你照样行啦。你估佢行唔行得到呢？能唔能行得到嗰个怜悯人嘅嗰个撒玛利亚人嗰种嘅生活嗰种行为态度呢？你会睇得到佢心里面忍住忍住都系唔肯释怀。第一节会今天我哋嘅呢段经文俾我哋嘅挑战就系，我哋愿唔愿意拆去咗我哋？那些的阻礙我們跟別人去心和心有共鳴的那些的籬笆，令到我們不肯跟別人去建立關係的那些籬笆，我們又願不願意去學習那種好憐憫的心，以致我們成為一個充滿憐憫的，願意主動去愛鄰舍的人呢？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祈禱。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这刻很需要主你去释放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的枷锁去给了自己，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成长里面很多的道德的枷锁，一些父母给我们的枷锁，又或者这个社会里面给我们很多的 价值的一些规限，以到成为了我们最简单我们去爱人的都成为一种的难阻。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这下我们求你就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能够亲自向你去说明他们心里面的篱笆，以至求主你真让他们愿意一块一块的木板拆下，拆下这个篱笆，让他们真的去能够去更加感受到爱人的那种的好处，爱人的那种的喜悦，以至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怎样去怜悯。主要求你让我们一间成为一间有爱的教会，并不是只限制了只是弟兄姊妹我们才有爱，更加让我们去爱我们身边见到的人，一些我们真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甚至或许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主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说话，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好好在地上里面先活出那份天国的生命。就求你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以求，阿们。